一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何洁《破冰》。 我的炙热如山川花怒放。 第14位，吴文芳《美好》。 你是全世界的美好。 第13位，陶喆《Mars Baby》。第12位，黄子韬《Bigger》。第11位，刘卓轩。太阳。第10位，莫文蔚《如初之光》。第9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第8位，周兴哲《年年》。第7位，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6位，王菲那英岁月。 我为你留着一盏灯。 第5位，胡夏念。 白白月光。 第4位，五月天什么歌。 我们在绚烂的江湖。 第3位，张碧晨隐隐作秀。 冲天的影子晃来晃去。 第2位，于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本周冠军曲目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周日早间的10:03:16，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16期全球榜的 Top 5歌曲和来自各地主办电台的全球推荐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上榜4个星期了，本周刷新了进榜以来的最好成绩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胡夏新专辑的第一主打歌，叫做《念》。 旧日的黎明困住今天朝夕，也关注当时踌躇的你。从明天望去，推开门缝里，只见那往事散落了一地，厌倦了落英带走冬。 是否问过自己拥有什么，为了要拥有那些付出什么，追逐的人生换来那些什么，最后能带走什么。从何时我们都已拥有很多，已不像当时你我一无所有，无聊的话题陪着蓝蓝天空，我们都能对视遥望，我们曾相爱蓝蓝的江湖，那一首普通通通的心动，多年后我们是否依然是那一个你，那一个我，让岁月轻飘飘飘的流走，我们的爱呀呀呀慢慢的，有什么留在你我的心头，那是什么。在寻找耳朵，每一颗寂寞的心还是寂寞，每一次你都不懂因为什么，让每次呼吸都重，痛苦的自己好想寻找什么，愈合后却又好想学到什么，多年后或许一切不算什么， 916期全球榜的第四名，五月天的这首什么歌，虽然呢是为捉妖记二啊这样古代玄幻搞笑的电影定制的主题曲，但还是自带励志昂扬的风格。上周的冠军在本周小降到第三名，张碧晨的隐隐作秀，这是在16年开往早晨的午夜专辑之后又一首张碧晨自己作曲的歌，也是有着歌剧式的丰富结构，不仅体现了张碧晨的优质唱功，而且呢也在创作上展示了自己的努力。 懂事的孩子气，成熟对现状的抗议，脚架上的叹息，咽下这公开的秘密，沉迷规划的战场，天南地北耍花样，人皮假面的较量，麻木身心的伪装，炫耀的暗语，不愿长期关心的道理，不值得现状的抗议，脚架上的叹息，咽下这公开的秘密，不忍在随性的标签里随应付着叛逆，不忍剥夺好意的权利，掩盖层层讯息的多疑， 童年的影子晃来晃去，那个才代表现在，放着的影子算着力气，谁能分辨那句是真爱，是一个影子不会客气，收了内心的旁白，期待在镜子里面演戏，眼睛成就加强的舞台，炫耀的暗语无言长起，关心的大礼不值得默契，开口与回避像个谜题，解谜的路径我一人而已，颓废的孩子气驾驭着现实的无力，改变不太实际，接受不完美的人，心 全不负遇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余文文的《体面》和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并列本周恒星歌，在上榜八周的时间里，一次次经历了大起大落，在本周终于有了稳定的排名，继续稳坐亚军位置。上周以空降季军身份上榜，而本周则成功登顶，这就是张杰为电视剧《烈火如歌》所演唱的主题曲《如歌》。 谁指尖捻了眉头的霜花，写沧桑为报思念的马，写绵长情话投射了天涯，带我去小小红尘醉一下。写那句再见让你害怕，写下路让相逢不能罢，写月的缺乏长宿在我榻，写风沙吹成年华。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回头看梨花已落千山，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像圈圈温柔途经过百川。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3.1度。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将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能见度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回升，适合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需要注意的是，今天昼夜温差大，夜间感觉天气略有凉意，外出应适当添加衣物。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将于今晚在北京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为了能够得到一张闭幕式的门票，前晚开始就有来自全国的400多名大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始通宵排队领票。据了解，一票难求的场面已经维持了多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成立于1993年，随着影响力的不断增强，现在已然成为大学生和电影人眼中最重要的电影节之一。包括冯小刚、霍建起等电影人几乎是大学生电影节的常客。今年的闭幕式预计会有200多明星嘉宾参与，其中包括杨幂和刘昊然等。据了解，北京共有25所高校成为本届大学生电影节的分会场，这些学校将会派发1000多张票，而在北师大艺术楼派发的250张门票是特地免费发给全国大学生们的，只要带上身份证和学生证，经过验证后就可以免费领取。大学生电影节官方微博对通宵排队领票的场面也回应道，默默熬夜排队的小伙伴们，这样抢大学生电影节闭幕式门票真的很青春。据了解，除了闭幕式外，本届大学生电影节期间，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的电影展映活动、原创剧本大赛、原创影片大赛等活动都异常火爆，门票同样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何洁《破冰》。 花汤炙热，如山川花怒放。 第14位，吴文芳《美好》。 你是全世界。 13位，陶喆 Mars Baby。 12位，黄子韬 Biger。 11位，刘卓轩太阳。10位，莫文蔚如初之光。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 9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第8位，周兴哲年年。第7位，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第6位，王菲那英岁月。 我为你留着一 无下，念。第四位，五月天，什么歌？第三位，张碧晨，隐隐作秀。第二位，于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 本周冠军曲目，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0:35，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上个时段呢，我们听到了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在916期的全球推荐六大主办电台的推荐歌呢，有两首已经登上了我们的榜单。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新加坡方面的推荐歌，也是本周新歌上榜第14名的歌曲。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吴文芳的《美好》。新加坡 yes933 最新龙虎榜上获得了季军好成绩，进而进入了全球推荐并成功上榜。听到的是吴文芳去年年底推出的第二张专辑《我来自》的主打歌《美好》。另外呢，本周香港方面的推荐歌刘卓轩的《太阳》呢，同样也是在榜。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北京方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中歌榜当中的空降冠军，有两周第一名的好成绩。本周呢是中歌榜的第七名，来听宋茜的这首《屋顶着火》。 听见争吵了，这房间又变成一个人的部落，那前人养的狗，白天想的太多，现在不会做梦。

句华语歌曲排行榜，这是齐秦新专辑《穿越》当中与姐姐齐豫对唱的一首歌，叫做《我在夜里偷看过一颗星星》。虽然是姐弟俩，但两人合唱的作品并不多，情歌呢不太合适，那歌路呢又不太相同。当时呢，齐秦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觉得这么另类感性的歌呢，相信姐姐一定会喜欢，于是便有了合唱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齐秦大量启用新人，这两年这个一位新星周兴哲被委以重任，除了创作节目开始的那首可惜了，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乖，依然是由他创作。为了让作品更贴切齐秦的气质，周兴哲把齐秦之前的作品听了很多遍，然后才下笔写了这首歌乖。 乖，晚安，好久没跟你这样聊天，你还和以前一样像个小孩，我也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孤单。乖乖，晚安，常常会想起你的笑脸，花儿一样的灿烂，恍如隔世，有多么温暖就有多么的心酸。我们终究没有彼此作伴，也放弃了机会可以相互为难，相信你和我一样，偶尔也觉得遗憾，在分开以后只能各自珍重，各自保平安，各自保平安。谁在陪你聊天，他是否和我一样不懂表达，多半是沉默，偶尔也简单。乖乖，晚安，我承认我也怀念从前，也曾想回头是岸，直到懂得人生有缺憾，所以才圆满。我们终究没有彼此作伴，也放弃了机会可以相互为难，相信你和我一样，偶尔觉得遗憾，在分开以后只能各自珍重，各自保平安，各自保平安，乖，晚安，乖乖，晚安。 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顺着我脸庞滑下的是我的泪，在我胸口跳动的是我的心，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顺着我脸庞滑下的是我的泪，在我胸口刺痛的是我的心，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击破碎了就难以再愈合，就像那只摔破的吉他，再也听不到那原来的音色，哆瑞咪，哆瑞咪，哆瑞咪，哆哆。下的是我的泪，在我胸口刺痛的是我的心，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击破碎了就难以再愈合，就像那只摔破的吉他，再也听不到那原来的音色。 这是齐秦和 Vox 啊，玩声乐团带来的《玻璃心》这首歌呢，诞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齐秦出道加盟综艺唱片，首唱者呢是当时的同门杨林，齐秦对这首歌是爱不释手，时隔多年之后呢，以全新的方式来重新演唱。那稍后在下个时段呢，本周风潮人物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呢，也是齐秦曾经的同门，也是他的好朋友辛晓琪。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何洁破冰。 我的炙热如山川花怒放。 第14位，吴文芳美好。 你是全世界的美好。 第13位，陶喆 Mars Baby。 第12位，黄子韬 Biger。 I'll be a bigger man。 第11位，刘卓轩《太阳》。第10位，莫文蔚《如初之光》。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 第9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 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第8位，周兴哲《年年》。 想要一月二月三月，紧紧拥抱直到十二月。 第7位。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6位，王菲那英岁月。 我为你

继续来关注，前晚由中国广播艺术团打造的歌剧《莫高窟》在天桥剧场迎来首演。近三个小时的演出结束，除了薛浩吟、高瑞璇等歌唱家，观众同样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了表现格外优秀的伴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歌剧《莫高窟》讲述了安史之乱的大背景下，画工李工与石窟供养人翟密尔相爱却不能相守，最终阴阳两隔的悲剧故事。能够指挥这样一部完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歌剧，是彭家鹏多年的心愿所系。在莫高窟的首演上，站在指挥台上的他动作充满力量，尽管乐池的位置远低于观众席，但大家仍不时地可以看到彭家鹏手中的指挥棒和他那标志性的长发探出乐池的边缘。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时而高亢激烈，时而幽微婉转，把乱世中小人物的浮沉悲欢诠释得淋漓尽致。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健忘的还执着些什么？ When you're down, down, down, When you're down, down, down, When you're down, down, down, Don't give up。 时间是诚实的，回过头才晓得，当你真的懂了，那些挫折 ，Hell is gone, gone, gone, Hell is gone, gone, gone, Hell is gone, gone, gone, Self and sound, my dear。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女歌手，唱片市场衰落后，她的恩师李宗盛建议她选择半隐半退。选秀热呢，促成了经典在流行，更为专业的《我是歌手》让这位情歌唱将重回到大众的视野当中。她就是辛晓琪，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她入行30年之后推出的这张专辑，叫做《明白 Flow》。而担当这张专辑第一主打大任的呢，是听原为人弹吉他的创作者张简君伟，这首歌叫做 My Dear You。 绚烂，平平淡淡都是过去，也都是现在。明明白白，阴阴暗暗，不必掩盖，让它流动着。浮有一种特别擦出花火，如果事情没有结果，放过，别将自己淹没。风中有火，一朵朵要盛开了。璀璨绚烂，平平淡淡，都是过去，也都是现在。明明白白，让它流动着。父母心中各种感受，有一种特别擦出花火，如果事情没有结果，抱着他到最后。天空那大雁，成群结队飞越。昨天，我爱得起，我放得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是一首林冠英词曲，辛晓琪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明白》。这样的歌词带着一种历经世事无常后的看淡。而父亲、母亲、哥哥相继离去，辛晓琪除了接受现实，还需要一份明白的悟性。作为总结出道30周年的专辑呢，相比2012年的《遇见快乐》，这次情绪上呢要浓烈很多，不见了都市情歌代言人的痕迹，也不是以市场定位的抒情作品为主，作品则侧重于他当下的心境，像是一次人生的心灵之旅。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表达内心思念的这首歌，叫做《念想》。 前往，有了期盼。 说了，疼遭遇的都是对的，划过心湖的遗憾也如情也如我，不存在的存在了，你记得它就是永恒，爱与恨不长了，来唱一首有我的歌。 这首陈鸿宇作词，侯志坚作曲，辛晓琪的一首《如亲如墨》。辛晓琪呢，将这样一首空灵安静有几分圣洁的《如亲如墨》送给离去的亲人，也送给自己。这几年呢，不断面对至亲生离死别，如亲如墨是让他体会最深刻的四个字。就像歌曲当中所唱到的一样，不存在的存在着，你记得它就是永恒，能舍的最不舍，来唱一首无我的歌，既然爱得起，也应该放得下。前有与主流歌手合作的雷光夏，这次与辛晓琪创作了一首艺术气质很浓的歌，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顺云》。 他看见风吹过，晃动不止的树，他听见雨滴落，整夜的港口，他渴望有一天被云带到他方，有双温暖的手 弦乐的起伏诉说着对往昔的感怀，这就是辛晓琪新专辑当中和雷光夏所合作的这首《顺云》。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北京乐广播呢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我们全球榜呢将会在下周六上午的十点钟跟大家再会喽。 不够美丽的命运也会被好好珍惜，将要来临的黑夜来得及相信甜蜜，我想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何洁《破冰》。 我的炙热山川花怒放。 第十四位，吴文芳《美好》。 你是说世界的美好。 第十三位，陶喆《Mars Baby》。 I think I'm really falling in love， 多么强烈爱的感觉。 第十二位，黄子韬《Bigger》。 I'll be a bigger than fall。 第十一位，刘卓轩《太阳》。第十位，莫文蔚《如初之光》。第九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第八位，周兴哲《年年》。第七位，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六位，王菲那英岁月。 我为你留着一盏灯。 第五位，胡夏灭。 白白月光。 第四位，五月天什么歌。 我们在绚烂灿烂的晨光。 第三位，张碧晨隐隐作秀。 冲天的影子晃来晃去。 第二位，于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本周冠军曲目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小时候我总是紧紧拉着你的衣襟，长大了你总是目送我的背影， 目送我的背影。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 主持人静瑜郭鹏邀请听友一起陪伴母亲过节，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报名参加。5月13号下午，让我们以爱的名义